在世界舞台上擁有獨立自主能力的任何其他國家。他說無論西方怎樣施壓，俄羅斯都能夠保持獨立自主，強調國家擁有足夠資源和人才，可以自給自足，可以自給自足，同時對外持開放態度。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696點，跌34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4，日元121.13，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6，人民幣6.37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01，澳元對美元0.75，新西蘭元對美元0.6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5.43美元，卖出1946.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雨带覆盖广东。预测本港密云间中有雨，朝早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再度不稳定。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新界区，咁受琴日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系受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啦，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香港入口咧就系正常噶，港岛往九龙方向交通正常，九龙入口咧就系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富泰村。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食安仔提提你，以為粟米片是比較健康的零食，它隨時是高糖之最。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龙亨村、学心楼、青衣村、怡业楼、东涌御东苑、向东角、青衣长安村、安海楼、牛池湾、平石村、红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开心日报日日发放正能量，朝朝为大家打打气。我们推出 开心加油站， 在疫情下，无论你见到、听到、亲身经历好人好事，欢迎你在开心日报的专业分享，我们有机会读出你的故事。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杜文慧、 陈淑兰、 黄桂兰、 林超荣、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和你齐心抗疫， 加油站。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3月24日新增12240宗个案，计及滞后数据，再多205名患者离世。 政府争取4月19日起分阶段复课，希望文凭试如期开考。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首日接获超过65000宗申请。 东航空难现场发现黑盒，初步判断为语音记录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3月24号的朝头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昨日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抗疫记者会提到，学校如果复返课都是以半日面授课为主，不过如果是要全日去面授课的话，要有两个条件要符合的，包括就是学校所有直接雇用的教職員，包括教學或者非教學人員，都是要打齊兩針。第二個條件就是九成的學生打齊兩針，如果個別的班別級別是達標的話，那個級別都可以全日面授課，強調就說不會強迫學生打針的。另外文憑試是否繼續下個月4月22日是開考呢，都說會在下個月初會公布決定，就說亦都提到說正探討是一些特別考場的可行性，即是比一些可能是確診或者是一些密切接觸者是去這些考生去應考的。但他也有個前提，就是這個安排不能夠成為社區的防疫漏洞，特別考場的可行性探討成怎樣呢？又請來一位嘉賓跟我們在電話旁邊談，有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局長，先講下呢個文憑試先，因為四月22號原本就應該係正常開考，但都好似仲有啲變數嘅咁。見到你哋尋日提到話一個叫特別考場嘅可行性係探討緊嘅，其實係俾邊一啲嘅考生，係一啲確診咗定係一啲密切接觸者嘅考生，定係兩樣都會考慮俾佢哋咧？ 嗱，其實其實我哋而家諗緊咧，即係整體去諗啦，因為。上一年個文憑試咧，我哋的確喺竹篙灣嗰度咧，曾經為一啲密切接觸者咧，即係唔係一啲確診嘅人士，一啲即係因為屋企人或者咩佢要做一個檢疫嘅，我哋喺竹篙灣嗰度安排過話，用一個獨立或者一個隔離嘅模式，然後喺嗰度俾佢考試。舊年好似我冇記錯有7個考生咧係去到嗰度考嘅。咁今年一開頭嘅時候，我哋都有諗過呢個問題，但係因為你知呢段時間我哋講緊上萬嘅確診者啦，咁我哋都諗緊啊，即係同埋嗰陣時個社會上面即係都好缺乏一啲隔離嘅設施，即係好似都好緊張嚇。咁我哋覺得即係如果係咁咧，個考試好難可以應承安排到俾一啲即係呢啲密切接觸者咧。去到同樣嘅安排，咁所以我哋冇呢個打算。咁而確診嘅咧，過去一路以嚟咁多年咧，即係有病嘅，我哋都唔覺得佢要去到即係要考試。第一，佢個人嚟講，如果你身體唔舒服，其實你仲要逼佢考試，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啦。佢個表現亦都未必係好。第二，亦都要即係肯定，因為佢已經係一個確診者咧，其實係對嗰個成個市場或者對監考嘅人咧，係帶嚟一啲嘅風險。咁所以一路以嚟，我哋都冇做呢、這個確診者去幫佢即係安排一個考試嗰個做法。到而家當然我哋公布咗話，我哋原則上希望可以喺4月22號考咧。咁社會上面的確有一啲聲音話，喂，其實你會唔會可以好似舊年幫一啲密切接觸者咁再做翻啊？咁，咁我哋而家見到嗰、那個疫情而家係一路即係慢慢咁落緊嚟啦。我哋希望呢個勢頭會繼續落去啦。因為如果佢唔係繼續落嘅話，你4月22係咪考到，我哋都仲要去做一個評估。咁但係我哋的確而家就開始去研究緊啦，即係當嗰個疫情一路跌嘅時候，我哋開始似乎有嗰、那個即係有嗰個空間咧去諗。咁但係我尋日都講得好清楚啦，當我哋去諗嘅時候咧，一定係唔可以影響到其他嘅考生，唔可以令到我哋嘅監考嗰、那個健康係受到一個威脅啊，或者嗰個疫情嘅風險係受到影響。咁所以個方向而家從一個一個特別，譬如一個隔離嘅中心裏面，可唔可以獨立地俾佢哋考咧？咁 當中亦都有一個即係究竟設施嘅限制啦，佢裏邊究竟擺得幾多人咧？同一時間我哋可以幾多人去考，亦需要幾多監考咧？呢啲都有限制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去睇緊個可行性。同埋有個可能性咧，就是、因為我哋而家每一朝都會要求考生去做一個快速檢測嘅嘛。如果你嗰朝先做到係一個positive case， 究竟有冇辦法可以當日考到試呢？我哋都有啲疑問嘅，因為你喺個運作上面係好困難嘅，即係點樣可以閉環式送到去即係一個即係嗰啲檢測中心唔係檢測中心，隔離中心裏面去做呢樣嘢呢，其實都係有一個難度喺度。咁所以我哋係整體考慮緊個可行性。 所以返轉頭，我想講返，即係你哋今次考慮或者成個政策嗰個理念係俾一啲確診咗定係好似之前咁講，係啲密切接觸者先至係可以繼續用一個隔離的方式去考 呢？我們的手即是第一樣，我們希望做到好像去年那樣，就是給一些密切接觸者，因為他們的風險比較低，因為他們未是一個確診者。那如果我們計完數，我們看完之後，因為他是純一個隔離的設施嘛，那會不會還有可以俾到一啲確診者入去咧？咁但係當然我哋要考慮，即係喺同一個中心裏面或者同一個市場裏面，將密切接觸者同埋一啲確診者擺喺附近，究竟呢個成個從一個抗疫或者防疫嘅風險有幾大咧？第二，我哋都要考慮，如果係一啲確診者嘅話，對監考係咪構成一個風險？咁我哋整體會去做一個考慮，但係嗰、那個先後，如果你要夾埋分先後嘅話，先後我哋當然係考慮咗一啲密切接觸者先咧，因為佢風險上比較低。 初步係諗可能係一個嘅獨立嘅隔離中心啦。有啲人講啊，會唔會可以而家啲社區隔離設施，譬如方艙醫院啊、隔離酒店啊，係可以考慮咧？定係我見到有啲報章嘅消息話，一啲指定嘅學校做一個即係獨立嘅隔離中心就得咧？同埋頭先阿局長提到一個情況就是、可能當日先至發現佢係陽性嘅。如果只係全港得一個中心，又可能好難話將呢啲陽性嘅當日先發現嘅學生即刻送過去。會唔會可能係十八區都有一個類似咁嘅中心咁樣運作嘅咧？ 但係你要諗咧，我哋真係要諗得好清楚咧。就係你譬如你真係講十八區，咁你有冇俾佢住嘅地方咧？你冇可能日日將佢去到市場度又翻屋企。即係我哋如果心目中諗緊嘅咧，你喺佢隔離中心，你就喺裏邊住㗎啦。咁你考完先好，即係當你個嗰個風險降低，即係譬如佢已經完成咗隔離，佢先翻得屋企。咁所以冇辦法話可以喺十八區去揾一個市場去做呢樣嘢。我哋都同學界即係唔同學校初步傾過咧，學校都有好多擔心。如果你話喺個學校裏面設一個課室，我都知道個別有啲校長話可以，但係我大部分好多學校都有啲擔心，因為你有個確診者入到學校度，會唔會影響咗成個學校所有嘅考生咧，同埋監考嘅人員咧？因為個風險咧就係當然我哋如果你話真係做嘅，咁你當然有盡量有好多方案啦。但係萬一有一啲出錯嘅時候，你就可能成個考場裏面所有考生同埋監考都承受一個風險，或者成個社區都承受一個風險。咁究竟呢樣嘢係咪應該做咧？同埋我哋過去幾年一路以嚟考評局都有一個評估嘅機制咁。過去咁多年又未有COVID 之前，或者未有新冠病毒病之前，有啲人可能發燒，有啲人可能因為某啲原因嗰日考唔到試。咁考評局不後而嚟都有一個評估嘅機制，嗰陣時就去到第四級啦。過去兩年因為我哋見到即係新冠病毒病嗰個情況，我哋將佢提升到第五級。咁其實對學生嚟講，呢、這個都係一個即係根據佢過往嘅成績去做一個評估嘅一個方法。咁呢、這個我哋覺得其實即係一路以嚟亦都運作得幾好嘅。咁所以其實唔係冇選擇，而係即係唔係冇方法，而係真係有方法可以俾到個成績佢。我哋究竟喺當中話，因為呢啲學生或者有啲家長或者有啲人士覺得嚇、應該俾個機會去考，但係對成個社會個防疫抗疫工作究竟帶嚟嘅影響係乜嘢？對同佢，如果你話擺喺佢喺附近考試，或者你有個獨立嘅房間俾佢，咁但係佢都會行過好多地方嘅。咁對其他人嗰個風險係乜嘢咧？呢、這個真係要考慮得好清楚。 Okay. 我想搞清楚咧，而家頭先我提話社區隔離嘅而家啲硬件嘅設施，譬如方艙醫院，係咪你哋考慮之一嚟嘅？ 我哋其實所有都要考慮嘅，但係要考慮嘅時候就係、是、當然住嘅地方啦。嗱，佢入到去佢可能要住一段時間啦。咁我哋希望喺設施上邊，即係因為始終都係啲學生啦。咁嗰、那個條件啊等等，我哋會去考慮啦。咁亦都要考慮，即係嗰個能唔能夠做到一個監察，即係你。如果佢喺自己獨立房間裏面去做考試嘅時候，點樣可以做到個監察？嗰啲監考喺出面可唔可以？點樣可以做到嗰個工作呢？我哋都要考慮。 OK， 頭先話即係會唔會上調或者調整嗰、那個？即係而家已經咁講，而家已經有一個嘅評估機制，評估一啲可能考唔到試種種原因嘅一啲考生啦。咁啊，見到其實包括阿連振邦咧，中學校長會主席咧都話因應今次嗰個嘅考生學習係唔完整啦，係咪可以有一個特殊嘅方法或者特事特辦，就唔再將嗰個考生考唔到試嗰個成績評級咧以五級為封頂，可以放鬆一啲咧？咁佢就話係參考國際考試都有特事特辦嘅。这个又可不可以即放宽一些，令到一些考不到试的考生都会觉得好像没那么多限制啊这样呢？ 乜呢？成個評估機制呢是一个专业的决定来的，即是你要对，不是只是对那些被评估的考生，你要对其他考生都要公平。咁所以考評局咁多年以嚟係發展咗一個評估機制，我相信譬如你正話提好多學界人士，就算有連校長佢自己都會知嘅。咁當然佢關心一啲學生，佢就話啊，其實佢哋會唔會可以有機會呢？但係大家要諗下，我哋而家嗰個文憑試呢，其實去到五級咧係一個水平嘅標準嘅，即係話你到你個能力到達某一個水平咧，你就會考到某一級，唔係話以前我哋所謂 line curve 啦，即係話有幾多百分比，但係去到五星同五星星咧，就一個有少少係有一個 line curve， 即係百分之最高嗰個百分之幾多咧，就攞到五星星，幾多就攞到五星嘅。 Okay. 咁所以每一次其實攞到五星五星星咧，唔係仲要睇下佢現場嘅表現啦、當日嘅狀態啦、等等好多嘅考慮因素。點樣去做嗰個評估咧？其實呢個要交翻俾考評局同學界一齊專業地去討論。但係即係其實喺今日，我哋其實而家我哋都鼓勵緊啲大學，譬如收生嘅時候，好多時候都係考慮翻佢整體嘅原因。如果佢係因為譬如疫情的關係、病的關係，只是攞到個五嘅，我相信在大學收生的時候都會考慮呢些，同埋好多時候校長啊嘅推薦啊、okay. 等等，亦都是有用的。 另外講完文憑試，我都想問翻，尋日都有提到全日面授課恢復翻咧，有兩個條件嘅。第一就係所有教職員咧係必須完成兩劑嘅疫苗啦，咁啊，除非一啲健康嘅原因係可以豁免啦。第二咧就係話打兩針嘅學生咧係要達到全校學生人數咧九成。我想知呢個係咪涵蓋曬幼稚園啦、中學、小學啦，同埋一啲之前如果確診咗個學生短期內打唔到針，又係咪計埋落呢個叫做即係九成入邊嘅涵蓋埋嘅？ 嗱，呢個係一個方向性嘅決定嚟嘅，即係話，因為以往我哋喺中學度，你都知道，我哋做過七成啦，即係話，如果學校能夠教師、學生嗰啲都能夠打到七成嘅話咧，我哋覺得嗰、那個有一個更加安全嘅環境可以翻全日。咁過去嗰段時間，即係早上。即係舊年開學之後咧，即係九月開學之後咧，其實我哋都係用呢個方法去做。咁到今日啦，我哋而家首先我哋睇緊十九號之後復課啦，復課究竟係咪面授？我哋會再睇嗰個疫情嘅發展咧，因為譬如今日如果真係唔好聽講句，如果你都係維持喺咁嘅，究竟到時有冇條件恢復面授，我哋都仲要睇。咁但係我哋而家係有信心嘅，因為你睇翻個疫情，如果一路落咧，可能十九號之後咧，我哋已經有條件去恢復一個面授課堂。咁面授嘅時候，當然亦都會有人開始提啦，就係、是、你中學做緊，以前做七成，你而家俾唔俾翻去做咧？咁我哋就將佢覺得。打針的情況啦，同埋而家嗰個疫情嗰個嚴重性咧，我哋覺得起碼要提到去九成。咁同樣嘅原則就去到小學嗰度，同埋幼稚園啊，其他學校裏面。但係實際嘅操作咧，我哋嚟緊都會再同學界去傾嘅，即係究竟喺中學、小學或者幼稚園裏面，點樣將嗰、那個呢、這個大嘅方向嘅原則落實到去細點，譬如即係我話你提打咗即係譬如佢染咗疫之後，短時間之內唔打針，咁呢個又點計咧？咁呢啲我哋會再同醫學專家一齊去傾啦，同學校一齊去傾。 嗯，而家學校都有實施疫苗通行證啦，即係一啲教職員同埋訪客咧，就係要至少打一針嘅疫苗啦。咁亦都見到特首話會研究睇下幾時咧加入打第三針嘅要求。呢個有冇話諗住幾時做？有冇一個時間諗住幾時做嘅？ 我哋會整體考慮嘅，因為我哋喺疫苗通行證嗰度，我哋都係跟翻成個政府嘅大政策啦。因為你見到喺其他地方。即係其他處所都會行呢、這個疫苗通行證嘅，咁、我哋都會跟翻嗰、那個整體嗰個方向一齊去做咯。 整體方向即係咪都係話5月31號就會實行呢個疫苗通行證嘅第三階段？咁即係到時學校都會跟翻咁樣，係咪咁嘅意思？ 我哋而家仲睇緊，我哋因為我哋學校根據以往咧，同佢都可能有啲時間上面差別嘅，係咪就？真係確確實實喺5月31號咧，我哋要睇翻成個即係學界過去打針嘅情況啊，實際上推唔推行到啊？咁但係個方向一定係咧，長遠嚟講一定係要打曬三針咧，先滿足到嗰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 嗯，係咪估計都可能有一啲教師未必喺呢個期之前打得曬三針咧？暫時睇。 唔係，所以我哋咪整體去考慮咯、因為其實對個教師嚟講，佢都係要盡快打埋第三針嘅，因為對佢自己嘅保障啦，對即係屋企人嘅保障，尤其是對學生嗰個保障咧，其實係會好啲嘅。咁、所以我哋即係長遠嚟講，一定會係要求教師去做呢樣嘢。咁但係個時間性咧，我哋再同學校去傾啦。過去打兩針，其實啲教師都冇問題，一路繼續打。咁我相信到時候佢哋都一定會打埋第三針 嘅。所以而家其實教育局有冇一啲數字打咗第一針、第二針、第三針嘅老師嘅比率係幾多？ 我哋喺1月嘅時候做過一次調查，就嗰陣時已經老師打針已經有90%嘅啦。咁 一針嗰陣係一針係嘛？ 一針有90%嘅啦。咁但係我哋會短期內會再做一次即係調查啦。咁但係因為喺4月嘅時候，4月。21號之後，疫苗通行證都已經要求咗所有翻學嘅老師都要打兩針，我相信到時一定會做得到。 其實之前咧，政府都更新咗公務員嗰個打針嗰個指引咧，就話打完第二針5個月內咧，必須要打第三針，即係提早3個月啦。原本係8個月嘅，咁呢一個係咪都係適合埋喺老師嗰度，定係淨係適合喺一啲官校嘅老師啊？ 而家官校老師當然要跟即係公務員嗰個條件去做啦。咁其他嗰啲我哋都會因為我哋而家整體去做緊一個指引，因為我哋都想就住疫苗通行證啊、復課嘅安排啊，同學校去傾一次，我哋先去即係出翻一個詳細啲嘅指引。咁我哋會喺嗰度有一個交代咯，到時。 有啲意見都話疫苗通行證咧，而家就話即係唔包括埋學生噶嘛，就話係咪應該俾一啲唔應該俾一啲咧，即係未完成基本接種嘅學童咧翻學？點睇有啲咁嘅講法咧？ 我哋一路以嚟咧，我哋都覺得即係受教育係一個即係小朋友嘅權利啦。咁我相信喺世界各地都好少極少地方會將。打針作為一個翻學嘅條件嘅，咁呢個我諗係即係大家都係睇到即係個學生個需要啦。咁但係我哋的而且確覺得能即係應該去打針，即係除非佢身體唔舒服，如果唔係對佢自己保障、對其他同學嘅保障、對老師嘅保障，佢都應該去打針。咁所以我哋會繼續做多啲工作啦，方便啲家長啊、同學去打針啦，亦都希望學校其實學校一路都做緊。都做緊好多即係遊說啊、宣傳啊、安排嘅工作咧，去等啲學生可以再打多啲針咯。 講到打針嘅目標咧，之前都講過話，希望4月底啦，就3至11歲嘅學童打第一針咧，就由而家大概唔夠60%到啦， 唔夠60% 啦，係啦，推到去到90%咁。有冇信心喺個零月之內係做到，或者呢段時間仲有啲乜嘢去配合咧？ 嗱，我哋而家其實都好多方法嘅。其實昨日行政長官喺個即係記者會度都有講啦。我哋有啲流動接種站啦。當然喺唔同嘅社區度都有一啲接種嘅中心啦，即係家長可以自己帶去啦。咁但係我哋而家都有好多學校咧，利用學校本身嗰個環境咧，安排一啲譬如我哋接種嘅外展服務啊，或者去揾啲私家醫生啊，去到幫啲同學打針，因為學校個環境始終。 對好多學生嚟講比較近啲同埋方便啲啦。咁一次過去做多啲。咁我哋喺呢方面都做緊好多統籌嘅工作，尤其是如果我哋都做好多，就係譬如我哋知道有間小學做嘅，我哋都會有佢嘅同意之下，就叫埋附近啲幼稚園啊，或者另外一間小學，不如你啲同學一齊過嚟打埋啦。咁呢個都都過去嗰段時間都。個成績都幾好嘅，即係都唔少學校有、okay. 做呢方面嘅工作。咁我哋繼續去做啦，同埋我諗社會上面多啲宣傳啦，同埋即係大家多啲呼籲身邊嘅人咧。因為過去有一段時間，大家都見到嗰個今次個症咧，比較對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咧，都係影響比較大啲，同埋真係打咗針同冇打針，無論係重症嘅或者傳染嗰個咧，都係有一個明顯嘅分別喺度。 OK， 好啊，唔该晒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倾到呢一度先啦。头先就讲到几样嘢，包括譬如嚟紧如果真系要全日面授课嘅安排咧，学校都要符合一啲条件啦，包括教职员要打晒两针啦。另外学生方面咧都要打两针嘅学生咧要占到全校学生人数咧去到九成。家长又点睇咧？会唔会都想学生快啲满足到呢啲条件啊，上翻面授课咧？1872311，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因应油尖旺、沙田、黄大仙、屯门同大埔采集到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嘅污水样本，民政事务总署话，各有关民政事务署会向区内住户等派发共大约200,000套快速测试套装。各民政事务署透过业主立案法团、物业管理公司、房屋署等，向有关住户、清洁同物管员工派发快速测试套装作自愿检测，希望可以及早识别感染者。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有报道指乌克兰国旗再次在首都基辅以西的战略重镇马卡里夫近郊飘扬。乌克兰军方早前宣布重夺马卡里夫，有助乌军夺回重要公路，阻止俄军从西北部包围基辅。報道又指，烏軍正在烏克蘭一些地區反擊俄軍，並在基輔以西取得進展。美國國防部一名發言人說，烏軍在南部一些地區亦都扭轉劣勢。不過，俄軍對烏克蘭南部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的轟炸未有停止跡象，據報仍然有大約100,000人被困在市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指美方经过仔细审查之后，正式宣布俄罗斯武装部队人员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将会继续跟进与战争罪行有关的报告，追究责任。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驻俄使馆从俄罗斯外交部收到一份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人物的外交官名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批评美国的目标是压制俄罗斯，以及压制在世界舞台上拥有独立自主能力的任何其他国家。他说，无论西方怎样施压，俄罗斯都能够保持独立自主，强调国家拥有足够资源和人才可以自给自足，同时对外持开放态度。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因癌病离世，终年84岁。奥尔布赖特是第一位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女性。她的前顾问说，奥尔布赖特自身的难民经历促使她想推动美国成为一个运用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奥尔布赖特在二战期间逃离纳粹德军控制的地区，战后一家去了美国。他在1997年获一致确认国务卿提名，在克林顿第二个总统任期担任这个职位，直至2001年。 分析指踏入2000年之后，奥尔布赖特在美国成为年轻一代女性推崇的人物，鼓舞他们在职场上寻求机会和别人尊重。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3点，跌3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3，日元121.14，瑞士法郎0.932，加元1.257，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是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7.05美元，卖出1945点，是卖出1948.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间中有雨，朝早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再度不稳定。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啊。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紅橋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車龍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加士居道去紅隧車龍在惠利道。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另外受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就是受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留意翻，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咧，就系支援喺社区确诊嘅病人。如果病人申报嘅时候咧，已经申报咗佢系一个高风险因素，5岁以下啦，70岁以上啦，怀孕28周以上啦，而佢又有啲轻微嘅症状嘅话咧，系统就会提示病人去预约一啲指定诊所去睇医生啦。互信灵嘅同事咧，亦都系会跟进一啲高风险人士嘅情况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像呼吸感是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谈下什么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2022年3月24日，新增12240宗个案，计及滞后数据，再多205名患者离世。 政府争取4月19日起分阶段复课，希望文凭试如期开考。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首日接获超过65000宗申请。 东航空难现场发现黑盒，初步判断为语音记录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講就有關於咧喺尋日啊，教育局局長喺抗疫記者會度講到一啲全日面授課復翻嘅條件啦，亦都講到話文憑試係咪真係可以喺下個月22號係開考咧，都會喺下個月初會再公布嘅。你又點睇1872311 1872311？點睇有啲咁嘅情況？而家又話探討緊咧，係會唔會有一個特別考場嘅可行性啊？對於一啲擔心染疫啊，或者一啲成為一啲密切接觸者嘅考生嚟講咧，會唔會都多一個嘅選擇咧？不過呢個都係探討緊嘅啫咁。另外咧，第五波新冠疫情之下咧嘅失業者咧，提供援助之前公布過一個叫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嘅咁。呢、這個計劃咧嘅合資格申請者咧，可以攞到一筆過。是10000元嘅咁，尋日朝早8點起咧就開始接受網上申請啦，去到話見到話去到啱啱6點咧就係有超過60000宗嘅申請啊，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成個申請嘅情況啊，最新情況係點啦？政策創新及統籌辦事處總監何佩玲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你好。 早晨，何佩玲，可唔可以讲下寻日挨晚喺度6點咧，就话60000多宗申请咧，最新有冇一啲嘅申请数字同我哋讲下？ 可以嘅，冇问题。其实就好似你头先讲啦，即系我哋依一个临时失业支援咧，嗰、那个网上申请系统咧就喺寻日朝头早咧8點咧就开通嘅。咁咧去到即系我而家手上咧最新嘅数字咧，我哋咧收到嘅申请咧嘅数目咧已经差唔多系有100000个噶啦，咁样。咁俾少少即系数据俾大家再知多啲个内容啦。咁当中咧就超过大概70%咧系有强积金户口嘅。换言之咧，剩翻嗰啲咧就系即系应该系冇强积金户口啦，或者咧佢哋嗰个退休计划咧系一啲窝数嚟嘅。咁我哋見到咧個申請數目咧，都即係個反應咧都相當之踴躍啦。咁我哋相信咧都因為咧係不少工友啊、街坊啊，都係受第五波疫情嘅影響啦，可能失業啊，可能喺一啲關閉嘅處所要放無薪假咁樣。咁我哋依、這個唔好意思，我哋依個支援計劃咧都似乎係推得及時嘅。我哋希望咧真係可以幫佢哋一把啦，咁樣。 尋日呢個大概100000个嘅申請啦，收到有幾多係網上，有幾多係因為有啲人去服務中心度親自揾啲職員幫手噶嘛？ 冇錯啊，係啊，其實咧依、這個100000依、這個數目咧，其實基本上咧絕大部分咧都係網上申請嘅。我哋咧喺全港咧有5个嘅服務中心，咁佢哋尋日咧就由朝頭早9點啦，去到6點咧就係辦公嘅時間，咁亦都幫咧一啲咧喺有預約嘅市民咧到嚟咧幫佢哋做嗰個網上申請嘅。咁尋日咧就應該咧我哋係可以照顧到5个中心咧就照顧到大概是1000位市民到啦，咁所以你對比即係1000同埋我哋收到100000个申請咧，其實咧大部分嘅申請咧都係自行咧喺網上嗰邊遞交嘅，咁所以我依度都想講一句咧，就係即係似乎而家我哋睇到咧，大部分嘅市民對大部分嘅市民嚟講咧，就即係喺網上申請咧就係問題不大嘅，咁而我都即係有一路喺尋日都即係睇住個情況啦，咁我都聽到有啲意見咧，就話其實都幾方便嘅，尤其是咧，當你係即係有強積金户口，因為填嘅嘢都係比較簡單，你上網大家如果上去睇到咧，就用好多時咧都係輸入一啲好基本嘅個人資料啊，跟住咧都係用好多 tick 嘅方法咧去譬如做嗰個聲明啊嗰啲咁嘅嘢，咁其實咧整個申請程序咧，就大概10分鐘咧都已經做完嘅啦。咁我尋日都自己落過去咧3个服務中心嗰度睇，似乎咧服務中心咧佢照顧嗰啲幫到嘅市民咧，都可能係比較上咗年紀啦，可能咧即係未必係咁熟悉咧點樣去用自己嗰個手提電話咧去做嗰個網上申請。咁又或者咧佢哋對尤其是即係可能都有啲即係市民咧係一啲散工，譬如佢可能冇工作做，又冇一啲證明嘅，咁佢又唔係好清楚嗰個證明應該係點，咁我哋啲在場嘅工作人員咧都即係可以幫到佢哋咁樣咯。 OK， 咁我哋逐樣講啊，先講一個服務中心先。頭先就話9至6嘅服務時間，嚟緊會唔會再延長咧？同埋我頭先聽你講都話有一個預約電話嘅，係咪所有人一定要預約咗先可以上中心咧？我見又話有啲即日籌嘅，但係有幾多嘅咧又？ 其實咧就即係尋日我哋都 睇嗰、那個中心嘅運作啦。中心我就去咗三個睇咧，就即係嗰個運作都係暢順嘅。唔係話咁多需要市民輪候嘅時間係咁長嘅。我哋鼓勵咧市民咧就即係盡量用我哋服務中心嗰陣時咧都事先預約，因為咧這個咧係真係令到我哋可以確保咧係更好咁樣去服務佢哋啦。不過如果有啲市民咧即係佢冇預約嘅話咧，我哋喺有嗰個空間有嗰個能力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會盡量協助佢哋嘅。譬如我哋可能咧會請佢喺同日遲啲翻嚟啊，再幫佢申請啊，或者又教佢首先咧就拎齊所有資料先，咁然後可以再幫佢預約日後嘅日子，再翻嚟嗰個服務中心咧去等我哋工作人員咧幫佢做嗰個網上申請嘅。咁至於咧嗰五個服務中心咧，即係嗰個地點咧就係咁樣嘅。我哋咧有一個喺香港島喺北角啦，咁有兩個咧喺九龍，一個咧就喺觀塘，另一個咧就喺旺角。咁有兩個咧就喺新界嘅，一個咧就喺大埔，另一個咧就喺元朗嘅。咁我哋睇嗰個預約嗰個情況咧，似乎咧最比較最受歡迎嘅咧就係喺旺角。同埋觀塘個依兩個中心嘅，咁我哋都即係密切留意嗰個情況嘅。如果有需要咧，我哋咧都會咧提升翻咧，即係依啲服務中心咧去幫市民咧做嗰個網上申請嗰、那個即係能力嘅。 即係每個中心現場派即日籌係幾多？有冇限一個嘅數字？同埋有市民都反映話打呢啲預約電話根本係打唔通啊，所以佢哋先至落咗去現場嗰度諗住攞籌，但係又派曬籌喎。不如即係。資訊上講得清楚啲，究竟所謂即日籌有幾多 少？其實咧，即日籌咧就大概我估有幾十度啦，五啊幾至五啊幾至八十度啦咁樣嚇。 每個中心 係啦，每個中心冇錯，五十至八十度啦咁樣。咁所以但係我哋都係希望即係盡量鼓勵市民去預約咯，因為市民去預約咧，亦都即係令到我哋更好掌握咧，就係每個中心咧嗰個使用情況嘅。咁所以咧，我哋喺中央睇到咧，我哋就可以咧盡早咧，譬如去好似你頭先咁講，譬如係咪要延長嗰個服務時間啊，定係加人手啊？咁呢個我哋會反應得會快啲咯。 有冇聽到話即係啲熱線爆曬啊，打唔通嗰啲反應啊？ 其實就咁嘅，尋日咧確實係嗰、那個熱線嘅服務咧係嗰、那個需求咧係大咗好多。我哋都同熱線服務中心嗰度即係保持嗰個聯繫嘅。咁我諗有幾個原因啦，始終係尋日係第一日接受申請啦，咁所以即係市民可能一方面咧係網上填表，一方面咧就即係佢會打個熱線，如果有咩唔清楚嘅話咧就會問啦。咁因為即係係要逐。佢通常咧嗰個每一次聽一個 call 咧，因為係要教佢咧去填嗰個表啦，同埋譬如可能點樣上載啲文件啦，咁所以咧嗰個時間咧又係比較長嘅。譬如我睇翻啲記錄咧，就即係譬如平均每個call 咧都要十分鐘咁樣。咁、 okay. 大家唔使擔心嘅，依、這、一個我哋都睇到係一個咧，我哋要喺依一兩日咧盡快去改善嘅一個地方嚟嘅。我哋都會同熱線服務中心咧去傾一啲具體嘅方法嘅。 有冇啲申請咗嘅朋友講下你嘅經驗？1872311，1872311熱線繼續開放嘅。另外咧就想繼續問下何佩玲啊，我想知道早前你哋公布呢個計劃嗰陣咧，都話如果啲市民係停咗工或者失業30日咧，先至可以申請嘅。咁但係又話有啲市民可能都因為工作需要啦，係有翻咗一兩日工維生嘅。咁但係你哋就話會從寬處理嘅。喺個資格上可唔可以講清楚，即係所謂從寬係即係做幾耐？呢啲咁嘅散工都可以接受申請咧，翻咗一個禮拜又得唔得咧？即係咩情況可以得，咩情況下唔得咧？ 明白。如果係講即係失業嗰個情況咧，有兩大類啦。一類咧就真係失業嘅，即係換言之咧，佢喺遞申請嗰日咧向前數翻。至少有30日咧係失業啦，依、這個咧就冇行業嘅限制嘅。咁至於咧我哋都今次咧就放寬咗嗰個資格啦，就都想幫咧一啲工友，如果佢係被僱主喺一啲即係關閉處所做嘢嘅，咁譬如美容院啊、食肆啊嗰啲咁樣咧，佢如果係被僱主要求放無薪假咧，只要佢好似頭先咁講，就係即係佢遞申請之前向前數。 至少有三四日咧係冇工作咧，我哋都會受理佢哋嗰個申請嘅。至於你頭先講咧話，即係譬如喺失業嗰三十日，市民可能真係因為生活嗰個考慮咧，需要做即係一啲散工去賺一啲零碎嘅收入咧。我哋咧係願意咧去從寬處理，所以咧我哋咧會建議咧申請人咧就如實報道佢嗰個情況俾我哋聽。咁我哋收到佢嘅申請咧，我哋一定會酌情咁去睇佢嗰個申請。我唔想喺呢一刻咧講死一條線，因為咧喺我未知道咧究竟有幾多市民係面對呢個情況，同埋即係個散工嗰個情況咧，去即係夾硬畫一條線咧，我覺得都未必係對我哋想幫嗰班即係工友咧係一個好咯，係一個好嘅地方咯嚇。 今次計劃除咗話啲全職兼職僱員啦，一啲自雇人士都係包埋嘅。通常有啲自雇人士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可能冇一啲收入嘅證明啊，一啲失業嘅證明嘅。咁喺填成個申請表嗰度有啲乜嘢要注意？因為我見有個個人申述書，咁就要解釋佢哋未能夠交呢啲副本嘅原因嘅。咁其實應該要包啲咩內容咧，或者咩原因先可以接受咧？因為其實可能好多自雇人士都未必有呢啲證明嘅文件嘅。 係，冇錯。蕭羅文，你問得好好，俾個機會我都再即係解釋一下啦。就我哋明白嘅，即係唔好話自雇人士啦，可能甚至有一啲即係僱員啦，佢可能即係被解僱嗰陣時，即係僱主都未必俾到一個證明俾佢，係即係有封解僱信或者有一啲離職金嘅記錄，咁點算啊？咁樣咁我哋都所以咧就設計咗你頭先講嗰個個人申訴書啦。咁個人申訴書咧，其實咧喺我哋嗰個網上申請表咧，我哋已經有啲範本喺度噶啦。所以就唔需要咧，即係申請人咧，佢去咁煩惱咧。喂，究竟我應該寫啲乜嘢俾政府，至可以滿足到政府去考慮我哋嘅申請啊？譬如就用你頭先舉嗰個例子，如果佢真係失業嘅話咧，我哋嗰、那個即係個人申訴書嗰個範本咧，就會請佢填翻佢嘅身份證號碼，同埋佢點解唔可以有一個即係失業嘅證明？譬如佢講幾句解釋就話因為當時僱主解僱嗰陣時係冇。俾個解僱信俾我，咁呢個我哋都係接納嘅。 OK， 今次呢個計劃咧，我就見其實都話係包一啲工作地點係需要關閉或者受限嘅指定處所，而要暫時短期要停工嘅一啲人士都可以申請啦。咁但係咧，我見到個報章就話咧，今次呢啲受限嘅場所咧，就話呢個計劃係唔包一啲被勒令關閉嘅宗教處所。點解呢啲喺宗教處所做嘢嘅人又唔可以申請呢個計劃嘅？ 明白，宗教處所咧，始終就唔同我哋咧，成日講咧嗰啲，譬如美容院啊、健身中心啊、食肆啊，依啲商業運作嘅一啲即係處所啦。咁佢係一個即係宗教地方啦，佢主要嘅收入咧都係靠即係教友嗰、那個捐獻啦、啊、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佢哋受疫情嗰個影響咧，唔係咁明顯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有理解到咧，就即係譬如有啲教會，即使係即係疫情之間，佢未必可以有個實體嘅一啲活動咧，佢哋都可以喺網上做一啲活動嘅，咁所以即係其實係主要考慮到即係似乎佢哋係唔係咁直接受即係第五波疫情嘅影響咯。 因為我區議員咧就都話收到啲街坊就本身都係啲宗教處所嘅職員嚟嘅，咁亦都係呢段時間要關閉啦個處所，亦都停職停薪留職啦，咁嘅情況，但係佢話問到。部門咧就話獲回覆可以照申請，係咪即係應該唔係咁樣噶？ 係啦，就應該唔係咁樣噶啦。即係如果咧係真係停薪留職嗰啲咧，你嘅理解係啱嘅。我哋咧只係咧適用於咧一啲即係關閉嘅處所，即係譬如咩遊戲機中心啊、桑拿啊、即係美容院啊，同埋譬如晚市冇堂食嗰啲食肆啊嗰啲咁樣。 OK， 另外我就想問咧，因為今次你哋申請喺個網上面做申請啦，有個限時，我見就話要進入去之後咧，要60分鐘內填寫嘅咁。有冇機會會即係改到為唔限時間咧？同埋我想問下，如果填錯咗又交咗個資料啦，有冇得可以改嘅一個機會嘅？ 其實咧就即係似乎咧六十分鐘咧，根據我哋以往咧做即係依啲咁嘅計劃咧，個網上申請咧都係足夠嘅。我哋似乎而家冇仲未即係收到一啲即係好大嘅意見，就話即係需要修改啦咁樣。咁至於你第二個， 即係填錯咗資料係咪可以改咧咁？ 咁我會呼籲咧，即係申請人咧，真係要小心去填佢啲資料，一交咗咧就改唔到噶啦，係啊。 即係冇任何方法後補啊！即係譬如電郵補翻咁又都唔得嘅，係咪噶？ 我會建議佢哋盡量真係小心填完之前，因為我知道咧填。臨遞交申請之前咧，我哋嗰個網上申請嗰、那個即係系統咧，會俾一次機會你咧，再重新睇過你填嘅資料嘅。咁所以即係我建議就係即係申請人咧，就利用嗰個機會真係 check 清楚，咁即係啱啦，至去遞交咁樣。 嗯，今次呢個計劃係咪都會透過見話係咪現金發放計劃，即係以前年嗰個現金發放計劃嗰、那個如果有人申請咗啦，就會用嗰個户口去發放，係咪咁樣嘅？ 係啊，冇錯啊，而且咧我都會強烈建議咧，就即係申請人咧，如果咧佢喺兩年前咧有拎政府嗰、那個10,000元嘅話咧，我哋強烈建議佢用翻嗰個户口去收我哋今次依個臨時失業支援嘅10,000元，因為咧其實我哋都盡量方便嗰啲申請人嘅，因為當嗰個申請人咧當我哋嗰個系統咧讀到依個申請人嗰、那個即係身份證號碼之後咧，佢就會知道咧究竟佢會唔會喺兩年前嗰個10,000元嘅計劃咧，佢係咪拎咗10,000元嘅？如果係嘅話咧，佢我哋直情喺嗰個網上申請表咧，係會可以咧顯示到咧，就係即係佢當時咧用嗰、那個即係、就是、銀行嗰個户口嘅。咁、我強烈建議咧，就即係如果大家係想盡快咧係收到錢嘅話咧，就用翻咧之前咧收兩年前嗰10,000元個户口。不過當然啦，即係我哋都明白會出現一啲情況咧，就係即係譬如有啲申請人咧，可能之前嗰兩年冇申請10,000元嘅，又或者咧當時即使有申請啦，當時個户口咧今日咧已經唔適用啦。咁我哋都俾一個即係機會佢哋咧可以咧即係遞交翻一啲資料，報翻一個新嘅户口。不過咧嗱，我再重新講，我哋係強烈建議咧，就是、申請人咧係用翻佢當時兩年前收10,000元嘅户口嘅。 好快講埋發放時間爭幾遠咧？用唔用呢個10,000元？即係之前申請過嗰個户口？ 你講一次，唔好意思。 即係之前咧現金發放計劃嗰個户口咧，用唔用翻佢嚟攞今次呢筆10,000元嘅錢咧？有呢個户口同冇呢個户口個發放時間爭幾遠 啊，因為咧我諗都係會有一個我就唔知道實際嗰個時間啦。但係咧，即、就、係、是、我哋聽即係、就是、我哋個代理人講咧，喺以往咧去填寫咧依、這個即係、就是、銀行户口嗰陣時咧，好多時咧都會出現一個問題嘅。銀行户口咧就即係、就是都可能會填錯，因為即係都有成12至15個 number 嘅。如果可以接收即係、就是、自動轉帳嘅話，咁所以咧就即、是、係、就是、如果一填錯嘅話咧，咁我哋嘅代理人咧又要去揾翻申請人咧。去拎翻一個正確嘅即係户口號碼咧，咁呢一個咧一來一回咧都係一啲時間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何佩玲，何佩玲就係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嚟嘅，聽下大家嘅電話喎，有張女士打上嚟，早晨，早晨，張女士， 阿偉係係， 係你好，請講。 係唔該，我想問一問咧，因為我個仔啊，我仔嗰時唔知12月2號定5號啦。已經冇翻工啦，因為咧佢仲係做飲食業㗎，咁佢咧就仲係轉諗住轉去尖沙咀嘅，轉去尖沙咀個飲食業嗰度做嘅，點知咧佢政府咧突然間又話停曬啊，停曬佢就所以咧就開唔到工咯。 停咗幾耐啊？佢而家係咪一路都停緊啊？ 唔係，佢停咗成個月先係咪？咗成個月，跟住咧呢十幾日。成個月咁上緊啦，我唔好記得啦。咁佢跟住再冇辦法啦。啊，係啊，好似差唔多成個月冇做啊。頭先我都講過下，就好似十幾日，因為好似成個月咁上緊咧，因為佢等嗰度開啊，因為佢政府又話唔知幾多號就開翻噶嘛。跟住個政府又話唔開啊，係咪咁樣啊？係咪唔開？咁因為佢就冇開到，跟住就冇得做啦。咁我麻煩佢就走去揾啦，即係炒散啦。咁佢炒散咧就炒咗就幾日工，炒咗幾日工，然之後冇唔知七日定八日。 所以你係咪都諗住或者阿仔仔都諗住係會申請呢個計劃 啊？唔係啊，佢琴日想申請，但佢因為睇咗網上政府嗰啲又話要炒你魷魚啊，即係僱主炒你魷魚啊。你先至可以申請啊！ 同埋咧，而家翻咗工啦，就16号开始翻工噶。 嗯。 咁佢又话翻咗工又唔可以申请，即系咁嘅情况，咁点申请啊？佢话咁多限制，咁都申请唔到。 即系都系个资格上面嘅问题。不过咧，就话如果佢要填写啦，喺10至12月之間嗰個嘅非記錄嘅積金計劃嘅工作收入啦，如果一啲係冇強積金户口嘅人士，另外就話其實呢個計劃咧都係俾啲申請人咧係至少連續30日失業啦，或者係現職係一啲需要關閉或者營業受到限制嘅指定處所嗰度，並且正被僱主要求停工至少30日嘅。咁呢個唔知會唔會都清楚解釋到啦，即係被僱主要求停工30日都係包括在內嘅咁。仲有林女士嘅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請講係。 是我想讲返学生复课嗰度嘅，咁我小朋友小读小学啦，10岁咁样嘅，咁、我好欢迎复课嘅，好即係好开心可以复课，因为我觉得政府对于小朋友呢个安排好比较差囉，之前无端端又停佢哋课，连网课都冇得上， 咁而家都係话半日课先要去暂时。 半日冇所谓啦，即系翻住啦。小朋友系需要翻学嘅，同埋佢哋，我想担心系咪之后个安排复咗课，咁到时4月中啦，咁我唔知道疫情系点样啦。如果真系严重，我系唔惊疫情啊，因为我觉得因为全世界都而家都系开放紧，咁如果再啲学生系咁啦，我真系要移民啦。即系冇得翻学， 即系惊再有一波嚟，又再停个课。 再停啊！即系例如嗱，你可唔可以参考日本？你一直都系冇停过翻学。佢哋个做法啫，我有朋友喺日本，佢做法就系、我唔知道之前咧系之前严重嘅时候已经系就系、是、病咗，咪就自己翻屋企休息啦，唔会影响其他同学嘅。 OK， 好啊，唔該曬林女士，都係擔心佢哋希望可以快啲復課，你都開心可以復課，但係驚復課完之後又再有停課嘅情況。 段機制希望航空公司能夠落實外防輸入，但係對於航班多於3個人確診就需要熔斷，佢認為數字可以調校。林鄭月娥尋日分別出席抗疫記者會同埋特首答問會，咁佢話。地區性熔斷機制是嚴厲措施，因應 Omicron 的傳播力，在保護香港前提下，航班不能從9個國家飛來香港。不在撤銷之後，航空公司仍然是需要遵照香港對乘客上機的要求。這個是《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中學文憑試下個月22日正式開考，對於坊間一直提出為確診考生設立隔離市場，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首度表態，表示正探討為染疫或者列為密切接觸者的考生安排特別考場的可行性，但是強調前提是不能夠成為社區防疫漏洞。據了解，考試及評核局已經初步探討在校內設立隔離考室，利用指定學校或者社區隔離中心設立特別市場等方案。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單日新增12,240宗確診個案，而至今第五波確診個案累計已經是超過1,070,000宗。新增個案雖然有下降，但是新冠死亡個案持續高企。第五波疫情以來已經有6,356名確診者離世，整體死亡率最新是0.59%。昨日通報的個案當中，有一名29歲的年輕男患者，由情況惡化至離世相隔只是一日。醫管局說，懷疑這名有甲狀腺問題的患者出現甲狀腺風暴，個案會轉交死因庭跟進。《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政府新推出的10,000元臨時失業支援計劃昨天開始接受申請，頭10小時內已經有近66,000人申請，有工會組織估計第一日申請可能破10,000宗，反應踴躍，說明基層這兩年水深火熱，但對基層市民來說，申請的手續依然有優化空間。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副總監陳偉偉表示，申請者交齊資料之後，審批需要3至4星期，下個月中可望獲發10,000元。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去年10月熱帶風暴獅子山襲港，多區的路面水浸，天文台被指太遲發出暴雨警告，市民早上出門格外狼狽。天文台長鄭楚明昨日說，正是研究就熱帶氣旋帶來的強風和長時間暴雨的共同影響，進一步加強預測和向市民發布訊息。 天文台亦都預計風季有可能在六月或者之前開始。明報報導。 城報報導，東方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機星期一下午在廣西梧州墜毀，國家民航局證實墜毀的東航客機其中一個俗稱黑盒的飛行記錄儀已經被發現，初步判斷是駕駛艙語音記錄器，已經送了去北京分析。至於廣西消防救援總隊就表示，在搜尋區域發現有部分飛機殘骸和人體組織，已經移交調查工作組。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政府日前公布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令到部分人產生抗疫可能鬆一口氣的鬆懈心理。社評說，這種預期、態度和思維非常危險，作為達至動態清零重要手段的全民檢測，仍然要適時進行，絕對不能棄而不用。三減的優先抗疫目標和措施不可偏廢，不留任何防疫漏洞和隱患。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申明與內地通關仍然是政府首要工作，但是對於議員要求定出通關的路線圖，林鄭月娥只是表示有待疫情穩定再按內地所提條件推行，現在難以有時間表。社評指清零抑或共存與香港先跟內地或者外地通關緊扣相連，一日沒有具體的路線圖與內地通關只不過是口號。明報社評。 城報社論就說，香港將會在4月1日取消對美國、英國等9個國家的禁飛令，屆時所有已經完成疫苗接種的海外港人回港之後，先要在酒店檢疫7日，對於檢疫酒店的需求必然提升，政府應該盡早做好準備，增加檢疫酒店房間數目以應付可能出現的返港潮，亦都需要檢視回港航機是否足夠。城報社論。 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港府預告全港小學、幼稚園和國際學校最快下個月19日恢復面授課堂，全部教職員以及九成學生要打完兩劑疫苗。社評說，以老人院為鑑，對年幼學童推出比外國嚴格的要求，以求推高接種率，可以理解。今後如果要減少傳播風險，避免動接轉回網課，必須多加應用快速抗原測試。經濟日報的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屯门乡事会路啦。屯门乡事会路因为爆水管，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多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嘅乡事会路因为爆水管，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劳资审裁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兴华二村和兴楼、马鞍山恒安村恒山楼、鸭脷洲利东村东日楼、筲箕湾东熙苑日熙阁和上水彩园村彩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3月24日，新增12240宗个案，计及滞后数据，再多205名患者离世。 政府争取4月19日起分阶段复课，希望文凭试如期开考。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首日接获超过65000宗申请。 东航空难现场发现黑盒，初步判断为语音记录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已经宣布啊，学校在下个月啊4月19日起咧就可以分阶段复课嘅咁。嗱，寻日咧教育局局长杨雄咧喺记者会上面啦，都提到话中小学咧如果要恢复系全日课面授课嘅话嘅条件咧系啲咩啦？包括就话学校嘅所有教职员啦，系要打晒两剂嘅新冠疫苗啦，另外九成嘅学生咧，全校学生嚟讲有九成咧都系打咗两剂新冠疫苗嘅话咧，就系、是、条件之一啦。讲紧系全日嘅面授。如果咧系个别嘅级别达标嘅话咧，亦都可以率先咧系全日系复翻呢个嘅面授课啦。咁如果系个别学生嚟讲啊，自己完成咗打咗两支疫苗嘅话咧，学校可以安排佢哋喺翻学嘅日子啦，进行半日嘅音乐、体育等等呢一啲嘅非学术性嘅课外活动咁。特首林郑月娥咧都话，随住学校咧分批逐步复课啦，咁啊都将会研究啊，系适用喺教职员同埋访客嘅疫苗通行证措施。加入呢个打第三针嘅要求嘅，又请嚟一啲学界嘅朋友同我哋讲下有关于呢个措施，有关于复课嘅情况，分阶段复课啦，同埋如果要全日复翻面授课嘅一啲条件嘅。电话旁边咧就有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彦芬，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校长，亦都系呼吁各位嘅观众各位嘅听众啦，讲下你对呢一个嘅措施嘅睇法。1872311，先同阿胡彦芬倾下，就系复活节之后最早4月19日咧就系复课，咁啊小学都系包括在内嘅，系首批嘅，但系复咧就系半日课嘅。点睇呢个情况咧？暂时会唔会预计都会4月19日就即刻复翻呢个半日面授课咧？ 我想最重要都是看过疫情的变化啦。 嗯。 如果譬如说现在这样都还是有过万宗呢，其实我估即是政府各方面呢都会再有一些新的安排。如果是即是个疫情是稳定，一路是回落到一个适合的水平呢，我觉得无论家长啦、学校啦，其实都期待呢是早点见返啲小朋友返嚟进行一个面授的课堂。 嗯，即系话如果疫情都系同而家差唔多嘅话，可能未必咁快即刻就复呢个半日面授课，做住网课先咁，系咪啊？ 系啊，我都同意啊，因为即系最主要都系小朋友，如果佢要翻学嘅话，咁好多小朋友都离开屋企啊，进入社区啊，或者乘搭交通工具咧，其实都有一定嘅风险嘅。咁所以个大前提一定要系睇住嗰个疫情嗰个转咗嗰个推向啦。 嗯，但其实家长对于疫情之下咧，係或者去到四月嘅情況啦，唔知道疫情點啦。復翻面授課，就算半日嚟講，嗰個嘅風險，佢哋係咪都擔心，或者學校會做啲乜嘢嘅措施咧？如果復翻面授課嘅， 我諗如果係可以真係如期復翻半日課咧，學校都一定係做足曬所有嘅清潔啊、衞生啊、防疫嘅措施噶啦。咁因為其實即係過去兩年，其實學校都有好好嘅經驗啦，去為 學生提供一個很安全的環境去上課。咁我諗為家長嚟講咧，如果個疫情係穩定許可嘅話咧，佢哋真係好期待小朋友可以翻翻嚟。特別係呢段期間，由網課啦轉為依家特別假期啦，其實好多小朋友個學習上邊咧都係即係處於一個休眠狀態嚇。雖然好多學校都喺呢個特別假期都有一啲小組式嘅一啲嘅網上嘅訓練啊，或者係一啲小組嘅學習，咁但係同真係整體跟翻個學習進度嚟講咧，係真係始終有一段嘅差距嘅。咁所以我諗為學校嚟講咧，都隨時都已經係做定一個復課嘅準備㗎啦嚇，即、啊、係、就是、就算係停課依家係。即係特別假期嘅期間咧，其實學校都一路 keep 住嗰個校舍嘅清潔嘅情況嘅。 其實而家特別假期就唔會有任何嘅網課做啦。其實你哋希唔希望 其實容許或者教育局是容許你哋呢段時間照做翻網課，可以追翻一啲教學咧。先，因為我聽到你話基本上而家進入一個休眠狀態啊嘛，喺個特別假期嘅時候，會唔會可能做翻網課係會更加好咧？對學校嚟講， 其實呢段時間咧就我哋都即係停呢、這個。特別假期的早期呢，其實都看到很多小朋友呢有不同程度的可能確診啊，或者是因為家人有確診需要隔離啊，那其實那段時間其實不適宜是做一些即 全級性的 大規模的學習的、 嗯、 那但小組學習其實很多學校都有進行的了，正如每一年呢暑假的期間呢，學校都有些小組的訓練啊，少少嘅學習咧，都係如常咁樣進行，咁、嗯、所以其實又唔係完全停頓嘅，咁只係即係有啲適合嘅小組仍舊都繼續緊嘅，譬如有啲有特別需要嘅小朋友啊，我哋都關顧佢喺呢段期間都即係會唔會係無所事事啊，咁、嗯、我哋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小組嘅訓練咧，都係俾翻一啲有需要嘅同學仔咧，係繼續 keep 住佢嗰個。學習嗰個態度啊，或者係每日都有一啲嘅學習嘅元素咧，俾佢哋嘅，咁亦都幫到一啲嘅家長嚇。 嗯，即係所以大規模，即係大規模， 大規模就係難嘅嚇。嗯， 復翻課初期，有啲專家都話，會唔會就算半日課都會用一個小班教學，盡量減少啲學生啊人嘅聚集咧？咁做唔做到咧？又易唔易做到咧？ 這一個呢，我諗都是要睇返一啲專家嘅建議啦。因為如果你話即係復返課嘅話，如果係個疫情許可可以返返嚟嘅話呢，咁當然係即係整班性嘅上課呢係比較理想嘅、 嗯。 即係如果係再分小組呢，咁喺嗰個行政上面安排呢始終係有啲嘅困難，或者係家長喺安排小朋友返學啊嗰個處理上面其實都有啲難度嘅。因為始終小學翻學咧，係都有好多嘅限制，譬如話有校車嘅安排啊，有其他接送嘅安排啊咁。咁如果屋企家長有幾個小朋友，一個翻一個唔翻，咁其實為佢哋嚟講咧，即係嗰個照顧上面都有難度嘅。 教育局另外都提到話，即係如果個別學校所有嘅教職員啊係完成曬接種兩劑嘅疫苗啦，九成學生打曬兩劑嘅針啦，可以申請全日面授嘅。呢、這個你哋點睇？呢、這個全日面授同接種率嘅掛鈎，又會唔會申請咧？如果係滿足到條件嘅話， 嗱，我諗分兩個部分嚟睇啦。如果你係教職員嗰度咧，其實應該問題唔大噶啦。因為實施了疫苗通行證之後呢，其實去到4月21日呢就已經全部的僱員呢都需要是接種了兩劑了嘛。 嗯、 所以在教職員那方面呢，其實必然應該做到的。但是至於學生那方面呢，其實我自己看呢，接種疫苗就跟那個翻全日制呢就不應該混為一談的。因為我們鼓勵接種疫苗呢，其實是保障小朋友那個健康。同埋喺一個即係安全嘅情況之下咧，佢去接受教育。咁所以其實我哋係鼓勵，即係喺學校裏邊咧，我哋積極鼓勵咧，係家長幫小朋友接種疫苗嘅。咁所以縱使係呢段特別假期期間咧，好多學校都安排外展隊啦、疫苗接種車啦，去到學校咧係方便家長去接種。咁我哋都係好想咧，小朋友有一個好穩當嘅保障嘅啊。咁但係喺嗰個接種嘅情況之下呢，呢段期間呢好多小朋友都只係接種咗第一劑啫。咁、 嗯、 但係第二劑呢係要一定嘅距離嘅。即係起碼最少都要28日啦，咁樣先可以接種到第二劑。咁、 嗯、 所以呢就我自己睇呢，喺四月復課之後呢，我諗短時間內呢都未必能夠係做到九成嘅。咁、 嗯 啊、所以我自己睇咧，初期咧其實都可以容許翻學校做翻一個半日嘅上課，繼續係鼓勵家長去幫小朋友接種，未接種嘅盡快接種，接種咗一劑嘅盡快接種第二劑，咁、 嗯、 慢慢咧係加強嗰個保護，再睇下配合翻全港嗰個疫情嘅變化，去即係其實可以再同教育局咧係慢慢去商議嗰個復課嘅安排，咁即係我哋係唔會因為接種咗幾多個 percent 而去即係催逼啲家長打針，我哋只係好強烈鼓勵，從一個健康 同埋即係保障小朋友嗰個角度出發，去鼓勵家長，最終嘅接種權其實都係喺家長嗰度嚇。 嗯，頭先你話可能都未必咁快啲學生打曬兩針九成咁短時間做到啦，你估計幾時做到？同埋呢個做唔做到，同你之後係咪學校再申請全日面授課兩件事噶嘛？滿足到個條件係咪就會申請咧？定係都會再睇定啲先咧？個考慮係點樣咧？ 嗱，我諗鼓勵接種咧，呢個係我哋首要要做嘅嘢啦嚇，即係一路都要 keep 住要做啦嚇。咁、啊、至於達到嗰個九成，學校係咪能夠可以即係、就是、做到恢復申請恢復全日制咧？咁、都仲有好多考量嘅。咁因為小學生咧，如果全日制嘅話咧，佢必然一定要喺學校嗰度用餐噶嘛，嗰、個午飯一定要喺學校進行。咁、現在咧，小學嗰個午飯嘅安排咧，基本上喺大部分學校咧都係喺課室裏面進行。咁、亦都有部分嘅學校有飯堂啦。咁但係飯堂用餐咧，都即係嗰個座位咧，都係比較密嘅嚇。咁、喺學校用餐咧，我哋第一個考量咧就係、是。嗰、那個學校通風係咪一個好適合嘅狀態呢？咁樣咁大家都明白啦。第五波嘅發展咧，其實都係由啲食肆嗰個通風開展嘅。咁即係呢個都係我哋好特別要留意、要考慮嘅。究竟課室裏面嗰個通風系統是否適宜？二十幾三十個小朋友除低口罩一齊用膳咧，咁或者個飯堂嗰、那個。通風嘅系統同埋嗰個座位嘅隔離，即係距離嚇，足唔足夠喺讓小朋友喺一個大規模聚集嘅情況之下用餐咧？這個我哋都要好多嘅考慮啦，同埋即係要好多即係、重新去檢視學校嗰個實際嘅情況能否可行做到咧，先至可以去申請嘅，就唔係話純粹達到一個百分比啦，我哋就可以申請去做呢件事咯。 Okay. 反之言咧，我就欣賞咧，就係如果有啲小朋友佢已經完成咗兩針咧，下午嘅時間可以開展翻一啲音樂啊、體藝嘅課外活動咧，其實係幫到一啲小朋友咧。一个全面的一个学习的发展咯。 另外都最后想问翻就是学校而家已经实行紧个疫苗通行证啦，即系教职员同埋访客咧都要至少打一针嘅疫苗，并且四月21号咧打第二针。而家咧政府就话研究要求接种第三针嗰个嘅时间，你自己希望系如果真系研究有呢个第三针嘅时间系几时啦？系咪同5月31号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嗰个时间系睇齐咧咁？ 嗱，我谂如果进入学校咧，为教职员咧，都必然一定要系配合政府嗰个要求噶啦，即系我哋都会即系提醒教职员咧，一定要系跟翻政府个要求嚟做。咁至于访客咧，其实系早期我哋都有讲过啦，即系因为学校嘅访客其实都好多类别嘅，有入嚟學校做一啲講座嘅一啲嘉賓啦，嗰啲我哋當然一定要求佢要符合翻政府嘅要求啦。但係更多嘅咧，就可能係啲家長，佢嚟接小朋友啊，或者係送小朋友翻學啊，或者係會同即係老師有啲嘅見面啊等等。咁但係家長嗰方面咧，因為嗰、那個第一個人數多啦，第二每一個人嘅需要咧係都有唔同啦。咁所以喺處理家長進入校園嗰度咧。为学校来讲都是一个即是都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啊。咁所以呢度呢，我諗我哋都仲需要同教育局嗰边呢係商议一下，究竟喺学校嘅环境係咪必须要跟从政府嗰个日期去安排去做呢？中间有冇一啲空间可以俾到学校去处理呢？咁、因为2月24号去实施疫苗通行证嘅时间就學生就網課緊啦，我哋都未經驗過家長大規模進入學校嗰個情況，咁呢個我哋真係要從長計議，再要同局方嗰邊咧係討論嘅嚇。 OK， 好啊，唔該曬胡燕芬。講到疫苗通行證嗰個情況，就可能有啲家長咧都係屬於訪客嘅，入到學校嗰個情況會點咧咁？另外咧，除咗同小學嘅代表傾下，想同咧幼稚園嘅校長傾下。有教聯會理事思博幼稚園校長蔡麗芳，早晨。 早晨啊！ 早晨，蔡麗芳校長，因為今次話復活節之後復翻課咧，除咗小學之外咧，幼稚園都係叫做首批咧，係可以恢復面授課嘅。點睇呢一個嘅措施咧？ 如果作為一間私校嚟講咧，我係絕對歡迎呢個四月十九號之後可以復課啦。個原因即係喺我哋業界嚟講咧，就由於停課咧，就好被動式地係即係影響到學校嗰個嘅經濟嗰、那個嘅營運嘅壓力。咁所以如果復課，我哋即係我諗我哋嘅私校嗰部分嘅經營者都會係歡迎嘅。 嗯，家長點睇咧？ 係請講。 家長點睇咧？又？ 如果家長方面咧，真係兩睇，咁因為主要咧就係喺過去兩年幾個疫情底下咧，咁小朋友冇辦法即係翻嚟學校度進行活動啦。咁其實喺個小朋友嘅情緒上面，或者係家長管教小朋友方面咧，都出咗好大嘅問題。咁、那個數據就係嚟自喺今年嘅即係啱啱上半年嘅嗰個嘅學習裏面啦，小朋友又能夠到校學習，咁的而且確睇到小朋友喺身心嗰個健康情緒上面咧，都係比之前停課係良好嘅。咁同埋再加上小朋友咁細個，其實真係唔適宜係進行網課，同埋網課亦都係幫唔到小朋友好大嘅學習空間，因為始終小朋友咧好多時佢學習係需要第一手經驗，因為佢要去接觸啊，或者去探索啊咁樣，同成人或者我哋叫做大學生啊、中學生上課可以坐定定去聽老師授課咧，咁呢個係完全係好大分別咯。 所以基本上咪諗住四月十九號可以最早復到課嘅話啦，即係如果一切順利嘅話，基本上幼稚園都會即刻復翻面授課嘅。 是啊，咁但係當然都要睇返嗰個嘅疫情嘅發展啦，過往都係嘅，我哋即係業界都係歡迎小朋友係可以復課，咁不管係全日班或者半日班都好啦，咁但係如果疫情係嚴峻嘅，好似喺二月初嗰段時間，咁又即係臨近啱啱過年，應該過年前啦嗰段時間啦，係突然間突發性咁樣喺個地區裏面爆發得好緊要嘅時候，其實好多學校唔需要等政府通知停課，可能佢哋已經係呼籲家長就盡量都留家啦，唔好再出嚟社區度活動，以免影響到小朋友，譬如話佢受感染嘅機會咁樣咯。 同小學有啲唔同，因為幼稚園有啲可能係三歲以下嘅小朋友，而呢啲係未能夠合資格係打疫苗嘅，咁呢一個傳播風險又會唔會高啲咧？ 相對應該係都會有啲危險性嘅。其實我哋都睇下政府方面，譬如啲科學嘅數據，可以鼓勵到兩歲以上打到針就更加好啦。咁但如果冇得打針，咁究竟俾唔俾小朋友翻學呢？嗱，咁我哋都有睇過一個情況嘅。如果一般半日班，咁所有嘅教職員、家長都打齊兩針，咁喺個學校嘅環境裏面相對已經係有一。即係所有嘅成人已經係喺度保護緊我哋嘅小朋友啦，而另外一部分咧就係三歲以上嘅小朋友可以打到針，咁剩翻落嚟嘅可能有啲三歲以上佢選擇未去打針，或者係啲兩歲到嘅未能夠打到針咧，咁佢哋到校嘅時候其實咧比起以往嗰個風險係低咗，咁只要大家喺半天嘅活動裏邊一定要確保小朋友要戴實個口罩，唔好俾佢哋咧隨便咁樣可能因為個鼻痕啦，咁佢捽個鼻咁樣就拉低咗個口罩啊，咁同埋都唔好喺學校裏邊。進食啦，或者係飲水啦，咁就嗰個嘅風險就會係低好多咯。 OK， 嗱，蔡麗芳，因為時間差唔多，打轉頭翻嚟咧，都再想問多啲，因為涉及到咧有兩個條件可以係全日係面授課恢復嘅，咁稍後再同你傾啦。喺幼稚園嘅情況又點睇咧？咁轉頭再打俾你好嗎？ 好嘅，冇問題。 好，蔡麗芳咧就係教聯會理事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希望文凭试可以如期开考，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正系研究特别考场嘅安排，方向系优先考虑密切接触者考生考试，因为佢哋风险较低。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考虑因素是不可以影响其他考生，不能够令到监考的健康受威胁，或者对疫情风险有影响。局方正是审视隔离中心是否可以安排考生独立考试，同一时间可容纳多少人，怎样闭环式将考生送去隔离中心应考等。至於會不會做到確診者亦都可以應考，楊潤雄說過往都沒有有關安排，要考慮防疫風險。他又說未能夠考試的考生，考評局有專業的機制評估成績。 因應油尖旺、沙田、黃大仙、屯門和大埔採集到對新冠病毒呈陽性的污水樣本，民政事務總署說各有關民政事務署會向區內住戶等派發共大約20萬套快速測試套裝。各民政事務署透過業主立案法團、物業管理公司、房屋署等向有關住戶、清潔和物管員工派發快速測試套裝作自願檢測，希望可以及早識別感染者。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持續，有報導指烏克蘭國旗再次在首都基輔以西的戰略重鎮馬卡里夫近郊飄揚。烏克蘭軍方早前宣布重奪馬卡里夫，有助烏軍奪回重要公路，阻止俄軍從西北部包圍基輔。報導又指烏軍正是在烏克蘭一些地區反擊俄軍，並在基輔以西取得進展。美國國防部一名發言人說烏軍在南部一些地區亦都扭轉劣勢。不過俄軍對烏克蘭南部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的轟炸未有停止跡象，據報仍然有大約10万人被困在市內。南韓前總統朴槿惠朝早出院，他說已經康復了很多，感謝醫護人員照顧。朴槿惠離開三星首爾醫院並在醫院門口發表簡短講話，說事隔五年再向國民致意，又感謝醫護和相關人士過去四個月對他的精心治療和照顧。朴槿惠將會前往首爾顯忠院參拜父親前總統朴正熙，之後返回位於大邱市達成郡的家中。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密雲間中有雨，朝早天氣清涼，最高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再度不稳定。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41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0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5点，跌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8，系跌13.2。友邦保險82.4跌8.5，中國移動56.05升1.7，阿里巴巴115.2跌2.4，美團153跌3.2，盈富基金22.16跌1.6，藥明生物64跌1.3，融創中國5.82跌1.8，京東集團248跌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4，日元121.12，瑞士法郎0.932，加元1.257，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1点，跌358点。港金报18,18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62美元，卖出1,94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屯门乡事会路啦。屯门乡事会路因为爆水管，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全线是需要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就是屯门的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因为爆水管全线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釜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2022年3月24日，新增12240宗个案，计及滞后数据，再多205名患者离世。 政府争取4月19日起分阶段复课，希望文凭试如期开考。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首日接获超过65000宗申请。 东航空难现场发现黑盒，初步判断为语音记录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咧就同学界嘅代表啊讲到有关于真系如果系一切顺利嘅话啦，复活节过后啦，就会系小学、幼稚园咧系首先复翻呢个半日面授课嘅咁。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又继续同。是蔡麗芳校長傾嘅，蔡麗芳就是教聯會理事，都是思博幼稚園校長嚟嘅。早晨， 早晨， 校長啊，頭先我就問到有關於復翻半日課嘅情況啦。咁其實教局咧，尋日都講到話個別學校嘅教職員咧有兩個條件嘅。教職員嚟講，如果是打曬兩劑嘅疫苗啦，而學生嚟講九成嚟講咧係完成咗接種兩針嘅話咧，可以申請全日面授嘅。對幼稚園嚟講，呢、這個比率難唔難？又會唔會符合呢個條件去申請呢？ 如果要達到九成，可能會有啲困難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咧，站喺家長嘅角度啦，就係即係而家始終即係由最初二月份可以俾小朋友去接種，咁到現在都係大約係個零月嘅時間。咁冇一個數據可以令到佢哋好放心，可能佢就啊，我而家去馬上去打針。咁但係我有一個睇法就係，如果能夠恢復全日嗰個嘅面授課堂，咁其實某啲程度就係有啲家長佢可能係雙職嘅家長需要上班嘅，咁佢冇辦法照顧小朋友，咁而喺個條件底下，佢哋話認為打咗針就可以翻嚟全日，咁亦都可能會有部分即係呢一類嘅家長咧，就會係提早帶小朋友去接種啦。咁雖然即係可能現在打就只係第一針啦，咁但係相隔一個月就已經係第二針啊嘛，咁嗰陣時就可能已經係去到五月初到，咁而個情況都係理想嘅。如果達到九成咧，就我哋叫做有啲問啦，咁但係就始終有一部分嘅家長係有佢嘅個別原因係唔能夠打針嘅，咁亦都有啲就係好似我有個經驗啦，就係、是、有啲小朋友喺二月初嘅時候，咁的而且確係可能成個家庭咧係確診咗嘅，咁由於當時嗰個嘅醫療嗰個情況啦，佢哋未能夠去送去醫院度係進行嗰個嘅檢疫啊，或者係去醫治啊咁樣，咁引致到佢哋咧要在家嘅時間裏邊咧就係、是、由病發到是痊愈，可能都没有经过任何的医疗的系统去登记他们曾经是即是感染到的。咁所以呢班小朋友基本上可能佢冇一個證明書可以證明到佢哋係有確診，同時間呢因為知道呢就係如果確診咗之後要半年之後先至去打針啦，咁呢個時間咁就係正正佢哋而家可唔可以翻學呢，呢個係我哋都會係擔心，即係一班家長係會擔心自己小朋友佢係好想翻學，但係因為呢個原因又想打針又打唔到針，咁又或者係想有證明又冇證明，咁點翻到學呢咁樣。 應該就可以翻學嘅，不過睇係半日課定係可以之後申請全日面授課都計唔計埋呢啲康復者的問題，應該是關鍵在這裏，是吧？ 半日班就絕對唔影響㗎啦，反而就真係全日班嘅啫、因為始終學校會有個擔心，就係話小朋友究竟如果譬如大家都打曬針，大家都放心，咁就變咗安全嚟地去照顧小朋友咧，係絕對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譬如話有啲小朋友因為佢又冇任何證明到佢係打咗針，定係因為特別原因唔打得針，定係點樣咧？咁而個數字係超過嗰一成嘅。 OK， 咁就呢個就係問題啦。 OK， 嗱而家即係有啲幼稚園係半日課，但可能下晝係類似一個託管形式嘅，唔係上堂嘅，可能。純粹是睡覺啊，照顧他們這一類，其實下午是不是即下午留在這裡的學生是不是都叫做日後一個叫全日課的範疇，如果要繼續做這個模式的話，都要學生是達到九成打針，據你所知。 咁呢個我就未有數據，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都係基於安全嘅理由啦。咁就係我哋都會覺得，如果既然係要俾小朋友喺學校做暫托嘅，咁我哋都係鼓勵啲家長帶小朋友去打咗針先，因為老師已經打咗針，咁如果小朋友都打咗針，整有雙重保障喺度咧，咁大家都會好放心去照顧小朋友，小朋友在學校活動亦都好放心，家長亦都更加放心。咁但係如果你話冇打到針嘅情況底下，俾唔俾佢哋翻嚟咧？如果好似現在嘅疫情仲係去到上萬宗數，再加上每日都有。即不幸者去過身嘅話，咁變咗其實係會會影響咗嗰個嘅，即大家都會擔心嗰個嘅喺學校嗰個運作咯。 嗯，最後都講講呢段時間，有啲學校都話，即可能收入有問題啦，令到有啲亦都有因為退學潮嘅情況啦，咁學校成個營運都有影響嘅。而家話四月如果真係如期復課嘅話，係咪都會對於一啲損失嚟講，幼稚園、幼兒中心嚟講，損失會減弱一啲咧？ 絕對係嘅，因為咧講緊而家受影響嘅都係二月同三月啦，咁變相就係開頭我哋估計呢個疫情如果咁嚴峻又停課停咁耐嘅話，停到可能係分分鐘要過埋呢個暑假，等下年九月先翻學咧，咁我哋真係好擔心業界會有好多學校會有結業嘅。現象出現，咁但係現在嚟講啦，咁就真係喺四月，即係如果四月十九號可以復課嘅話咧，咁我絕對相信喺我哋業界嚟講係當係一個止一止血啦，即係起碼雖然係已經受咗傷噶啦，但係就起碼冇咁傷啦，即係可以停一停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蔡麗芬校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就係教聯會理事係思博幼稚園校長蔡麗芬，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喎，1872311，有何先生打上嚟，早晨，早晨何生。 是啊，想讲返昨日教处局长提 教局、 就是听到佢淨係一面讲就係、是、讲疫苗几多成啊咁可以点样点样。咁、至于学校入面嘅硬件啊设施啊完全隻字冇提、或者係入面嗰、那个防范啊预防设施完全隻字冇提。譬如好似剛才你讲者呢都亦都有讲咗譬如食飯啊，活動嗰時係點樣啊，等等啦，特別係學校，香港嘅學校，新同舊啲完全差係好遠嘅，無論係通風又好，面積又好，完全唔同嘅。但相反，反而香港嘅食肆咧，好嘅，好好嘅嚴格，譬如距離啊，每張台坐幾人啊，中間個有塊板隔住嗰啲，完全係冇，完全冇幫呢啲學校去諗。或者有啲細節少少，譬如話上課落課嘅時間可唔可以唔同咧？咁相差幾多分鐘咧？或者相差半個鐘頭一個，差唔使啲學生集合埋一齊啊？呢啲建議完全冇提過，或者有冇佢啲指示俾啲學校咧？咁我希望教處咧，教局咧係要全面一個全面嘅提啲學校啦，同埋真係。每一間學校有自己唔同嘅環境啊，都俾一啲好貼地嘅建議啦。多謝 何生，你係咪家長嚟嘅本身？ 係啊係啊。 你係擔心半日課復課多啲，定係頭先聽你講全日課，因為可能涉及午膳嘅情況咧？ 係啊，全日課嗰度嗱，第一小學生咧就要學校食日飯，出街食飯。咁我中學嗰時要有啲疫苗通行證啦，佢哋先可以出咗去食飯啦。咁就點安排咧？咁樣。 OK。 咁呢個係要注意嘅。 好啊，唔該曬何生，作為一位家長都擔心啊，復翻課嘅時候咧，一啲嘅風險嘅問題。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嗱，另外咧呢段時間大家都知道喺感染咗新冠疫情之後咧，有一啲康復者就算係康復咗之後咧，都可能有一啲唔同嘅症狀。譬如部分人可能會出現一啲 攰啊等等呢啲情況啦，甚至一啲更加嚴重嘅即係認知功能障礙等等嘅症狀啦。咁有啲人咧就稱呢啲叫做新冠之後嘅長期影響咧，就叫做長新冠咁。見到理工大學咧嘅團隊有一個研究啊，關於一啲康復者嘅，就請佢哋講下個結果係點啦，成個即係研究係點樣做啦咁。有理大康復治療科學系紅黑協痛症管理教授兼副系主任傅少娥教授，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傅少娥教授，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嗰个嘅研究系几时做，点样做，同埋系咪应该就唔系最新呢一波疫情啦？因为你讲嘅康复者系几边第几波嘅疫情做嘅咧？其实 ，OK， 好，其实咧成个计划咧就系2020年10月1日开始嘅。咁我哋当时咧就系、是其实主要系第三波，咁后来就揽到去上年就第四波啦。咁我哋咧就系同五间医院合作嘅，咁就系、是医生咧就喺即係個確診者出院嘅時候咧，就係、是、介紹我哋呢個咁嘅合作計劃。咁有興趣嘅確診者出院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同我哋聯絡，或者我哋聯絡佢，咁邀請佢去做一系列嘅評估。咁評估之後咧，咁我哋就會跟蹤嚇，即係話譬如如果佢即係六個月之內嚟嘅咧，咁我哋就一年就再同佢跟蹤。咁如果係初次評估嘅時候咧，佢個肺活量或者係佢出現一啲長新冠嘅症狀咧，咁我哋就會邀請佢嚟做一個康復計劃嚇。咁就跟住咧就同佢就做計劃前、計劃後啦，亦都做一個評估，咁就令到我哋知道究竟我哋呢個康復計劃係唔係達到我哋希望嘅提升身體質素啊，或者係生活能力嗰、那個目的咯。 係咪研究咗過百名嘅即係康復者啦，同埋嗰個研究出嚟有啲咩發現啊？喂。 200个啦， 傅少娥教授头先窒咗一窒，有几多个人啊？研究咗， 我哋其实而家差唔多200人啦。咁但系因为数据需要分析啦，咁就琴日公布嘅咧就系建基于118个参加嘅即系确诊者吓。咁我哋即系 有咩发现咧？今次个研究 有咩发现啊？就即系呢118个咧，全部都系即系第三、第四嘅 wave 嘅，咁就唔系 omicron 嘅确诊者。咁就建基于即系第三、第四嘅 wave 咧，咁主要咧就系发现咧有长新冠出现嘅。咁就長新冠咧，就係喺個急性期過咗之後咧，就逐漸浮現一啲即係症狀啦。咁剛剛其實你都講過噶啦，咁亦都係文獻都講過，最常見嘅咧就係疲勞，即係係解釋唔到嘅，即係總之冇曬精力啦，做嘢又唔集中啊，又即係平時即係輕易嘅做到嘅嘢，又發覺啊好困難先做到嘅。咁我哋發覺咧，就喺六個月之內咧，就有42%嘅。41.几%嘅人咧，系有呢、這个疲劳呢个问题嘅。咁去到一年咧，其实都仲系有相当百分比嘅人系有呢个问题。咁所以即系疲劳系我哋觉得系一个最常见嘅长新冠嘅现象。咁、那个原因咧，其实而家仲唔系好清楚噶吓。咁、就但系就我哋。就根據翻以前即係做長期性疲勞嘅方案去思考啦，咁就係即係發覺係即係我哋叫漸進式運動咧，其實係會幫到疲勞嘅恢復嘅。咁亦都由於我哋都察覺到咧，其實呢個疲勞嘅指標咧係同即係下肢肌肉力量同埋肺活量有關嘅。咁所以喺我哋嗰個康復計劃嗰度咧，我哋係提升佢嘅肺活量為主，亦都係加入提高下肢個力量就去配合嘅。 OK， 咁亦都因為咧就有啲長新冠嘅患者係有呢、這個認知障礙，咁所以喺我哋嘅運動入邊咧，亦都卡插一啲要佢哋記住啲動作啊。手腳去配合嘅一啲元素嘅。 我想講下即係除咗講個康復之外咧，想問清楚係咪話今次嘅對象入邊咧，你哋研究對象入邊有一啲係長者，有啲係成人出現嗰個疲勞嘅情況有冇唔同啦？男同女出現嘅有冇唔同啦？你哋確診之後隨住時間去延長啦，出現呢個疲勞綜合症有冇改善咧？ 咁即係我哋咧就係118个病者。患者當中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壯年嘅，即係40歲至65歲嘅，咁就 大部分啦，就60%以上嘅。咁亦都係有大概兩成多係65歲以上。咁比較即係年輕啲啦，就係即係18歲至40歲嗰組咧，就係低少少低過20%啦。咁就而我哋嘅對即係參與者咧，就係有60%係女性，40%係男性。咁就結果顯示咧，其實嗰個出現長新冠嘅現象咧，喺唔同嘅年齡組別都有嘅嚇。我哋暫時睇唔到係邊個組別係特別多嘅。咁即係就算係壯年啦，40至65歲嘅出現長新冠都唔少。正如我哋亦都有個接受康復訓練嘅人士，佢只不過係即係屬於壯年組啦，即係40至65之內嘅，佢就翻屋企正睇電視都唔可以坐喺度睇，寫一波菜都唔得嚇，咁所以咧呢個問題咧就唔係只係老年人先出現咯，咁所以我哋必須即係好強調，真係老中青。都要去關注呢個問題咯。咁另外咧，女性係比男性嗰個出現率係高嘅。咁就喺我哋個研究嗰度咧，發覺係喺女性嘅確診者咧，有一半嘅人咧係有長新冠即係疲勞呢個症狀出現嘅。咁男性咧就係就大概係30%嘅人，即係30%嘅確診男士咧係有長新冠疲勞呢個症狀出現嘅。 嗯，有冇睇到呢一班對象入邊有冇分有打針同冇打針嘅人嘅？ 因為我哋嗰個研究個開始嘅時候咧係2020年10月啦，嗰陣時就仲未有打針呢個 計劃 計劃係啦，咁、 okay, 所以我哋個受眾係有冇 okay, 今次有冇話啲咩建議俾一啲有啲長期嘅疲勞嘅情況呢啲康復者有啲咩建議俾你哋啦？頭先你話有啲治療方案嘅，係咪都睇到跟咗你哋嘅治療方案去做嘅人係有改善嘅咧？ 是我哋就發覺跟咗我哋去做嘅人咧係有改善嘅，咁咧就如果係即係有疲勞症狀嘅群組咧，係有70.5%咧，就即係話係即係3/4嘅人咧係有進步嘅啊，咁我哋希望咧就係即係 Omicron 咧，好似即係嗰個即係急性期咧，那個影響好似冇之前咁大，咁但係Omicron 會唔會有長新冠呢？而家其實都係大家都係中高緊，即係 Omicron 人士咧，唔好掉以輕心啊！即係如果即係自己覺得無端端係疲勞嘅時候，就千祈唔好話必然嘅啊！其實係可以做一啲運動，係將呢個疲勞係盡量減低，或者係盡快即係疲勞呢個係消除啊！咁即係千祈唔好覺得過咗急性期咁就唔使理咯。咁另外就算係即係冇 Omicron 或者係即係未中招嘅人士咧，其實運動即係喺即係國際上都知道啦，運動就係良藥，或者基本上運動就係令到你生活更加有活力。咁所以我哋提議喺而家即係未有健身室開嘅時候咧，大家可以喺家居嘗試做我哋嗰個白色動作。咁其實係簡單容易嘅，咁按住自己嘅能力去做啦。咁就最緊要咧就係要做得啱做得好，就唔使一定要好快做好多次數嚇。咁、 okay. 就做嘅時候咧，最緊要咧就係有少少氣促啦，有少少攰啦，咁先可以達到運動嗰、那個即係嗰個影響性嘅。咁、 okay. 當然，如果做完之後有氣促嘅時候咧，即係話個量或者高啦，或者係未適合住咯。 好啊，唔该晒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先。啱啱倾过咧，就系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红黑协痛症管理教授兼副系主任啊，傅少娥啊，讲到佢哋一个研究一啲长新冠，即系一啲感染新冠之后出现一啲长期啲嘅病症嘅情况嘅咁。有关先生打上嚟嘅，听大家电话。早晨，关生。 系主持人你好。 你好，请讲。 系，我就系两个小朋友嘅家长爸爸，两个小朋友分别系10岁同12岁，都系仍然读紧小学嘅喺屯门区。咁、其实咧我对于教育局系 昨日已經宣布咗話將會喺4月19號最快就可以復課咧。咁我哋作為家長咧，都絕對係期望嘅，一直以來。不過當然作為家長亦都會有另外考慮，係見小朋友嘅健康。因為咧，我印象記得咧，就係政府幫3至11歲或者12歲嘅小朋友咧，係好似係最快係唔知係1月尾定係2月中嘅時候，提供俾3至12歲嘅小朋友打第一針，不論你係伏必泰定係科興，係嘛？咁但係咧，我嘅小朋友咧，亦都係小學咧，亦都好好。根據屯門搞咗一個小學校長會同屯門區嘅民政事務處咧，已經搞咗喺第一針咧，喺2月24號。我兩個小朋友都去咗打咗啦，喺屯門區。咁打咗第一針科興，咁當然而家要打第二針咧，咁亦都已經喺約咗咧，預約咗喺3月嘅27號，將會我兩個小朋友會係打第二針嘅科興咯。咁當然我作為家長咧，其實對於復課咧，喺學校嘅安排或者教育局指引俾小學，因為我只係針對翻我兩個小朋友係小學生啦，因為嘅健康問題咧，都係期望學校係半日課會比較安全一啲咯。 即就算嗰兩個條件，老師打曬九成學生打曬，全日課都覺得有個風險喺度係嘛？ 風險係最主要兩個小朋友唔係喺同學之間、小朋友之間傳播，而係佢哋可能都要去學校嗰個進入社區，可能會有機會因為我絕對相信教職員已經打曬啦，喺過往已經講咗，小朋友之間絕對已經之前好多講者啊嘉賓已經提及過啦，即係我亦都唔使喺度再講。 Okay. 只不過話我站喺我兩個小朋友仲係12歲以下咧，其實我哋作為家長都會絕對係有一個擔心嘅風險。因為始終呢個 Omicron 呢個係一個好似係空氣傳播嘅，咁其實你話小朋友之間嘅我相信大家都唔使再喺呢度。 明白，即係都個風險可能喺個社區嗰度出現。仲有關女士打邱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 早晨，請講。 我咧唔好復課啦，呢個小朋友同埋有小學生咧，成日一年班、二年班，佢哋翻到學校咧，攬頭攬頸，係嘛？咁啊，風險好大。咁啊，我啲孫翻學我都好擔心，係嘛？我哋湊佢翻學，同埋佢哋又啲車，公共場所啲車又係咁啊，啲空氣傳染噶嘛。咁啊，希望就唔好咁快俾小朋友翻學啦。 不過都下個月嘅，四月十九號嘅最快都。 咁啊，政府希望咧就谷針啦，叫人哋打針啦，同埋細路仔、老人家打針啦，即係今次咧中央支持我哋香港，如果今次冇中央支持我哋香港，都唔知點算啦，即係仲死得人多。咁啊，希望個個去打針，係嘛？即係細路仔同埋唔好盡量唔好病重啦，同埋會死啦。 明啊，唔該曬邱女士，佢都係擔心嗰個風險問題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咧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抗疫就好似一場長途旅程， 面對沿途未知情況，絕對需要有人同你一齊解決問題。 精靈一點，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